过那一段。 开场曲孙燕姿当冬夜渐暖，今年冬天北京的雪逃不过两个字的命运，零星。任你的朋友圈多少人惊喜地喊着下雪了，只会让你觉得我仿佛看到的是假雪。昨天虽然北京大部分地区都下了零星小雪，然而只有西北和西南地区达到了0.1毫米，其他地区连0.1毫米都没有，最大降雪点门头沟妙峰山也不过1.3毫米而已，不提让人不甘心的雪了。说说风吧，昨天阴沉了一天，今天开始晴空又来了，大家都知道肯定又是北风的功劳，而且这次风一刮就是3天，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4-5级的偏北风将笼罩全城，阵风可达到7级，所以未来3天的外出主题词就是防风和保暖。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明天晴天，-5度到2度，西北风4级，我的天空请出南征北战。 再见我的爱， I wanna say goodbye， 再见我的过去， I want a new life，再见我的眼泪，跌倒和失败，再见那个年少轻狂的时代，再见我的烦恼不再孤单，再见我的懦弱不再哭喊。 All I wanna say Hello Hello， 我的未来 Hello Hello， 在无尽的黑夜，所有都快要毁灭，生命中的点缀，过了多年我才读懂了家人的眼泪，发现原来自己没有说再见的勇气，离别的伤感感染了满城的空气，失去后才知道那些有多么的珍贵，亲爱的朋友们是否已经展翅纷飞，不飞到高处怎么开阔自己的视野，你已经长大了快告诉全世界， 外面的世界散发着强大的磁场，诱惑着每一双即将张开的翅膀，热烈的活在梦中，凶猛的燃烧，美丽的火花在恋人的周围环绕，这过程很美，尽管有无奈和失落，刻骨铭心的爱过，尽管来的并不是我，如果没有离别如何学会承受打击，如果没有跌倒如何能够学会 爬起，在我所有都快要毁灭， 至少我还有梦，也为你而感动， 绚烂黎明的起点就在我的心里面， 充满着青春荷尔蒙的南征北战的作品《我的天空》，也是为电影《青春派》创作的主题曲，也希望各位像歌词里面唱的一样，也还有梦，有些梦想也是在一点点的实现。今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试点方案，河北邯郸、山西晋中、辽宁沈阳、江苏泰州、安徽合肥、山东威海、河南郑州、湖南岳阳、广东珠海、重庆、四川内江、云南昆明等12个城市将于今年6月底前启动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试点，试点期限为1年左右，试点内容包括统一参保 保登记、统一基金征缴和管理、统一医疗服务管理、统一经办和信息服务，以及职工生育期间生育保险待遇不变，范玮琪悄悄告诉你。 候鸟飞多远，也想念着南方，旅人等天亮，到尽头还是家，下一站还感觉不来是冷还是暖，天一亮我要离开。如果我回来有没有人等待，如果我孤单会不会谁明白，想象着再见面却怕自己不勇敢，想拥抱隧道传来回音，请你听一听，那是我们当时幸福约定。有些人在心底从来没忘记，有些事有些梦还找不到谜底，有些话越欲言又止就越是动听，让我们靠近，想悄悄告诉你多爱你，那颗心还一直守候没离去，走遍了全世界还是你最亲密，记得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机场高速南向北方向，从五元桥到南高路有 1.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32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西三环中路北向南，从玉渊潭南路到新兴桥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莲花池登路东向西方向，从双被子坟路到阳放电路有 1.2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东三环南路北向南，从松榆南路到南三环东路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东四环中路北向南方向，从东四环北路到红领巾桥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1公里。普通道路方面，景山前街西向东方向，从景山西街到景山东街有 0.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999 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新的一年成就新的自己。我是 KK。随着网络剧《学院传说之三生三世桃花源》的热播，由超人气偶像歌手陈秋实、蔡照共同演绎的片尾曲，清新的民谣佳作《当你远行》于近日上线。旋律简单却又不失感动，两位歌手同时也是片中的演员，仅七天播放量已经破亿。新鲜送上《当你远行》，陈秋实、蔡照。 你的心囊很轻，却说去远行，背着一小片梦境和壮阔的心，擦肩而过几个背影，也路过几处风景，走啊走啊曾经，走啊走啊 在一起迷森林，在 在喧嚣人群， 不是 怀揣着风雨流云，聆听过俗世心情。谁的儿时虽不年轻，还来不及疲惫和冷清，就途经天光短， 长 长相望， 长相望， 走过的 留下的 是远方， 是远方， 路中央， 路中央， 在流浪， 在流浪， 挥别的等待的前路弯弯好，你要在静谧森林，在喧嚣人群， 收集着话语发心，也细数那些 谁的儿时虽不年轻，是夜的 荒凉的 等你远行，空荡的行囊里藏下我姓名。天光短， 人生长， 长相望， 长相望， 走过的 留下的 是远方， 是远方， 路中央， 路中央， 在流浪， 在流浪， 挥别的等待的前路弯弯好。天光短， 长 长相望， 长相望， 当你远行也很适合这个时候来听，很多朋友也刚刚过完假期远行出来继续打拼。接下来要听到一首爵士风格的 CCC， 爵士风格的音乐气氛中体现在复杂的战乱环境之下，依旧表面上歌舞升平的大上海十里洋场的小资情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首歌也是电影游戏规则的插曲，是由何润东、娜扎、黄子韬、王学圻、邱慈炫、高洁等主演的热血动作电影2月10号上映，再现30年代上海滩的混乱局势以及血雨腥风，陈冰充满女人味的个性音色完美呈现 CCC CCC 灯火裙摆摇曳，哦哦哦，肆意弄是你的影踪 CCC 唇上一抹绯红，只留下如痴如醉如曾经化为龙，人儿笑，再回眸依旧情未了，琴声随波摇，随心而跳，别忘爱的梦在燃烧，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知道病根才能够对症下药。如果连自己的训练目的都不知道，那么基本上就是瞎练。如果你说我健身是想提高力量素质，那么可以简单的按照力量举或者举重的方式安排。基础的力量训练包括深蹲、硬拉、挺举、抓举、推举以及卧推等等。如果你说我想要减肥，是的，大部分人健身的目的估计都是要减肥，虽然我更喜欢说减脂。既然目的是减脂，那么训练计划就应该瞄向那些做工较多、消耗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训练组合咯。 Keep running, let's go. Let me live on the line. I got a little freakiness inside. And you know that the man is how to deal with it. And I don't care what they say. I'm not about to get nobody's way. Cause it's all about the dog in me. I want a freak in the morning, a freak in the evening. Just a bit.If you are the kind of man, cause I'm that kind of girl. I got a freaky secret everybody sing, cause we don't give a damn about a thing. Cause I'll be a freak until the day, until the dawn. And we get all through the night to the early morn. Come on and I will take you around the hood on against the lead. Cause we can any time of day, it's all good for me.

总身美丽，才值得我。 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因有自信，所以美丽，使我自卑都放低，在半空之中亲你，不管生死。 郑秀文《终身美丽》是她主演的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曲，她和张少泉主演的另一部新电影《合约男女》也将在2月14号情人节上映，喜欢她的朋友不要错过。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昨天也公布了候选名单，公布19项入围名单，汤唯凭借《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入围最佳女主角的提名。汤唯回应入围时表示，谢谢香港金像奖的惊喜，知道提名后就抱着自己的女儿小 Summer 亲了一口来祝贺。来自梁静茹，结束第一个小时的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下个小时继续陪你来听歌。 那一年顶楼加盖的阁楼，什么人忘了锁，是谁找不到未满18岁的我。你是一滴滴隐形的眼泪，风一吹就干了，只能这样了。什么总是甜蜜与心碎，是你的幽默还是温柔，是瞬间烟火还是不甘寂寞，一次你抱紧我，轻轻的轻轻，紧紧闭着眼睛，是你不是时光悄悄地摇落，酸酸地咬一口青春的苹果，香香地催眠了我，是一脸粉红了我的耳后，烫伤了我额头，现在想起来会痛，痛是甜蜜瞬间烟火，还是不甘寂寞，一次你抱紧我，轻轻的轻轻，紧紧闭着眼睛，是你不是你，说不定还不一定，梦一样轻的轻。

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哭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但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 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应该格外明亮吧。冬天已去，春天悄然而至，春捂秋冻要小心春咳。春季是冬夏两季的过渡季，冷暖空气势力相当，气候干燥，气温多变，过敏源增多，容易引起咳嗽。春季咳嗽一般以清热化痰、养阴润肺为主，特别是防御能力差的小孩子很容易引起儿童咳嗽。今天推荐给各位超给力的止咳药花椒炖梨，梨子生津一皮，花椒温中散寒，增强人体的免疫力，一起炖时能够入肺，有效的缓解咳嗽的症状，同时起到清热化痰的作用，主要用于风寒咳嗽，各位不妨回家试一试。这里是音乐加点亮，我是 KK，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走过了人来人往，不喜欢也得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说完，让我们静静分享此刻难得的坦白，只是无声交谈，我感觉幸福，感觉不孤单，陪你把沿路感想

真是港式豪情混搭东北精神，别有一番风味。接下来这首《为你成全》是由知名音乐人谭旋作曲，万茜、音频怪物联手献唱，也是热播的电视剧《大唐荣耀》主题曲，运用了大量的古乐元素。人称老怪的音频怪物作为近年古风圈里高产的大神级人物，声音磅礴大气洒脱，此次为《大唐荣耀》献声并与主演之一的万茜搭档，令人十分的惊喜。来听听看《为你成全》。 漫长等待牵挂的容颜，在你回眸间重叠，我丢失的语言再也无法说分别，不想错过你所有时间，却总有遗憾沉淀，一生恋苦与甜，为你成全了时间，锦绣长 看着眼

脑会黑屏，当今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3-0708。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港澳高速东向西方向，从青塔西路到小屯路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东环路附近有1.3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7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五环路北向南方向，从京沈线到东五环路有0.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东三环中路北向南方向，从建国路到东三环北路有1.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普通道路方面，东三环中路辅路南向北方向，从白子湾路到建国路有0.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学院路南向北，从北四环中路辅路到至新路有0.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下一时段再为你刷新路况。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 Keep ready。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新的一年我们继续加油，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 KK。 很多人到了健身房什么热身也不做，就急不可耐地打开跑步机开跑，或者扛起杠铃训练，到练完的时候拉伸也不拉，直接冲个澡回家，这进行的是一次不完整的训练。如果坚持这样做下去，陪伴你的可能是长期的伤病困扰。热身拉伸是健身训练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甚至可以说没有热身和拉伸根本不能开始训练，它至少要占到训练总时间的20%甚至更多。 Keep running, let's go. It's just me and my girls cruising the streets and play your favorite songs. You know I feel so right, jumping this right, nobody can deny. We're gonna paint the town, living the lights, nobody can stop us. We're gonna rock the world, sing with voice like we're the superstars. You just got out before winning, baby. You know your chance, you're always.Move your body right to the floor. Let's scream. We don't need no man, we're gonna have fun. We don't need no one to see us when it's night. We don't need no man, we're gonna have fun. We don't need no one to see us when it's night. We don't need no man to tell us what's right. I'm not your book to play games with, baby.You gotta work it, got just what you need. Baby, follow me, let me take the lead. Cause you know that I'm so worth it. Right here, right now. Move your body right to, body right to. Right here, right now. Move your body right to, body right to. Right here, and now. Move your body right to, body right to. Right here, right now. Move your body right to the floor. Let's scream. cream. 是的，强调很多次，热身很重要。你要开始跑步，在正式跑步之前，你需要小跑或者原地热身5到10分钟，然后简单的拉伸一下你的大腿前侧和大腿后侧、小腿肌群和腰背肌肉，充分预热，活动开你的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肩关节和腰部，然后做几组深蹲，最后开始正式的跑步。当完成跑步之后，快走3到5分钟，等身体从运动状态当中恢复的差不多了，能够呼吸均匀，不怎么气喘了，再进行一次拉伸，这次拉伸的时间要比跑步前久一些。当然，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 Keep running, let's go. I don't wanna die too young, too young, too young. Counting bands,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Yeah, I don't wanna die too young, too young.Just wanna go, call me some. I hit fast, fast, go shopping, no. She didn't wanna hit that bathroom. Hold that guava like a register. Keep it winning, need that guapa door. Like I'm cash out, need a papa door. Flowing on turtle Galapagos, running and grab the door. Man, this shit never minimal, feel like an animal. Yeah, bitch, I try to keep me cool.My bitch slow, she do what I say so, and she always keep me on my toes. Popping that wall, man, I be gone. Yeah, just watch me go, bitches they watching me blow. Walking around, yeah, I get that band up, then I go drop that shit off. Yeah, pull up in a Porsche, shit popping off, pop that shit off. I got that bitch off, I tell her to knock that shit off, and I got my nut off, and she watch my nuts off. Yeah, I want that shit.I got that shit, pop that shit, got rich quick, suck my. You know it made me goddamn numb when I see him die. So goddamn numb. Too young, too young, too young. Counting bands,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记得白头，也别让风雪染。在一个明天，下一世人间，等我再为你戴上指环。原谅捧花的我盛装出席，却只为献礼。说我愿意，但我只是清扫门前的路和那段阶梯。如果你疲惫时别忘记，哪里还能停留休息。只为错过你，祈祷天灾人祸分给我，只给你这香气。我想大言不惭卑微，奢求来世再爱你，希望每晚星亮如梦时，有人来代替我。 不再见《小时代》里的插曲，音乐系出身的陈学冬也是可圈可点。最近不再见的还有当今动物学上最长寿的鱼，美国芝加哥薛德水族馆1933年购得，后来被称为老爷爷的一只废鱼，因为健康状况恶化，以91岁高龄过世。据悉，老爷爷在芝加哥已经超过1.04亿人看过他，废鱼可以活超过100岁，在澳洲属于保护物种，已存在地球超过4亿年。从化石来看，这种鱼类保持同样形态超过了1亿年。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最后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明天见，彭于晏，白百合，拜。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一起走过冬雪初夏，为何现在只剩我在期盼。是说好了吗，一起走过似水年华，为何你却离开把我留下。